第224集，噩梦。 早上，御医已经等在殿外，顾元白拉起衣袖让他们把脉。等到御医收了手后，薛远立刻上前拿出帕子反复擦过顾元白的手腕。薛远的手操乃至全身上下的皮肤比平日里更为敏感，手帕擦过两三次后，顾元白便皱着眉低声道： 疼。 薛远丢了帕子，深深皱眉，那副样子好像有人在他心口插了一刀似的。 又在装了，明明禽兽不如，若是真的心疼，怎么让他停，他却不听话。你疼吗？ 圣上说的是何处？ 背上。今儿个晚上，朕看看朕有没有伤到你。 臣都听圣上的。 当晚顾元白什么都没做成，因为他发起了微烧。三日后，顾元白才从床上起身，他被田福生暗中劝说了好几次。 圣上，万不可这么不顾身体，这也实在太过伤身了。 老太监不止如此，还故意当着薛远的面挤兑他太过缠人，语中的埋怨良多。顾元白没忍住，伏在案牍上笑得脊背微颤。薛远站在一旁，冷硬的眼神扫过田福生，手中轻轻顺着圣上的背。又过了几日，顾元白收到了来自西夏皇帝的信。如今西夏的皇帝正是上一任西夏的二皇子，那个被顾元白打断了一条腿的怯懦皇子。李昂义信封之中的口吻无奈： 您写给我父的那封信，着实是让我这段时日寸步艰难。 他自然没有说得如此直接，只不过细节之中便是这样的含义。整封信看完之后，顾元白的神情缓缓肃起，从中看出了西夏二皇子的诸多试探。 李昂义已经知晓了扶桑和大航海战，他打算出手了吗？ 顾元白沉思了一晚，睡觉时也在想着西夏二皇子的事。 朕现在没心情。 圣上同臣说说，谁让你没心情了，臣这就去把他给砍了。 那就多了，你就当属第一。 圣上，臣甘愿被圣上惩治，臣保准不动。 薛九瑶，你再多说几句。 薛远闭嘴了。片刻的寂静之后，反倒是顾元白先开了口： 我在想西夏皇帝。 我记得那个被我打断腿的二皇子。 是不久之后，西北与西夏交接之处必定会发生战争，那时我打算御驾亲征。 薛远猛地收紧了抱着顾元白的手臂。顾元白抿了抿唇，侧头面对面地看着他，掰碎了跟薛远讲他为何决定御驾亲征的缘故。 如今国内安稳，沿海一地的胜利终究离内地遥远。我行反腐之事的时候，便曾想过用一场胜利来宣扬威势。地方的官员离皇帝远，皇帝的威严对他们来讲已经削弱良多。我曾同你说过这事，你那时同我说，主将的威仪越大，士卒才会幸福，才会听话。 是。 所以朕需要一场必赢的胜利来威慑地方，来震撼西北。北疆一事的胜利不可，抢占了天机的胜利没有对内起到我想要的震慑作用。对西夏一战的胜利我十拿九稳，既然如此，就更加不能放过这次御驾亲征的机会。更何况西夏一战之后，我便打算实行学派改革，只有御驾亲征回来 那些人才会在我的胜利余威下胆怯，会害怕的不断退避我。到了那时，学派改革便能趁此时机一举而成了。 顾元白心中的章程一样一样的来，若是身体没有办法诊治，那他自然不会选择御驾亲征，遥远的路途他都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住。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，身体有办法活得更好更久，顾元白的野心跟着身体开始燃烧。他说着这些话时，眼睛之中都好似有亮光在跳，迷人耀眼，让人心砰砰地跳。薛远突然低头捧着顾元白的脸去看他的眼睛，顾元白一愣，话语戛然而止，眸中疑惑倒映着薛远的面孔。 圣上，说好了的，您不管去哪儿都得带上了朕。 你乖，若是听话了，朕就带你去。 圣上，臣怎么都能听话，那个时候若是再听话，臣都要死了。 两人闹了一会儿，故意耍着玩，而后睡下。半夜的时候，薛远突然惊醒，他大口的吸气呼气，过了好久，梦中的窒息感还留存于心头，他又做了一模一样的噩梦。顾元白半醒半梦之间，好像觉出了薛远的惊慌，顺着本能伸出手搂紧了薛远的头。 爷在这儿不怕。 薛远被按着埋在他的怀里，眼睛瞪大，懵了一会儿回神，忍不住笑了。梦中山崩地裂泥尘飞扬之中的可怖场景缓缓散去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